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雨一直下到了深夜，作词沈雪辰，读歌人董珂。雨一直下到了深夜，明天醒来我会在哪里？沉默是公馆的街，成长就是去体会异乡的感觉。城市熄灭了火焰，风是流沙，海鸟是时间，沉沦在，徘徊在，我会在天黑之前。安静地站在对面，风一直吹过海岸线，请告诉我遥远的故事。南国晴朗的春天，却融化不了北方依旧冰冷的雪。当我想你的瞬间，是否你也会对我想念？如果你有一天总会离开我身边，我会很用力怀念。 雨一直下到了深夜，明天醒来我会在哪里？沉默是公馆的街，成长就是去体会异乡的感觉。现在徘徊在，我会在天黑之前，安静地站在对面。风一直吹过海岸线，告诉我遥远的故事。南国晴朗的春天，却融化不了北方依旧冰冷的雪。当我想你的瞬间， 听到的都是我的 favorite 路。你说他不懂你说的笑话，还怪人没幽默感。幸福的是要陪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，和你看着远方聊聊愿望。雨中的太阳是蓝色的，我没办法让你离开。以后和未来都值得去猜，你是我的爱，因为走不离。嘴唇轻吻天空，脸上贴着温柔，爱就是我的 favorite blue。像是微风，你说的情话跟着夜蓝天飘过来。幸福就是要和你在一起，无论是笑或泪，管他的风和雨。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，让我能在你手心里不再流浪。雨中的太阳渐蓝色的，真的不想让你离开。雨后的未来比今天更美，你是我的爱，有你的不离。 坚持

一直在自己手上，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。 在这月光打开车窗，离开这城市，想找个解放， 吗？来不及觉察，沉入烟，消散在这安静下。

难眠，为送土难归对丛林，念高高分崩离析，三千世间万象千愁，无双层楼解愁解愁。千古方传好事，何惧万古苦把无终，不为天阔谄媚神仙，一人之间山水江湖。 多，谁将我一生锁，谁取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 总是